尽是失去你。

珍惜。 口，还

笑永远，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。我寄了张卡片，画你的笑脸，写祝福的是我永远的宝贝。

剪开没有你的明天，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，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。 Yeah. 全爱。